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94集，蓝色的文字悬浮在半空中，是刚才王小田在电视里说的第一题的内容。在这行字的下方还有四个选项，电视机里的迷你傅文铎的头上冒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电视机外，傅文铎看着这个题目，再抬头看着王小田那夸张做作的演技，他面无表情地按下了 B 选项。 哎，怎么会是我？傅先生，这可是一条送分题呀，你真的不要再改一改答案了。 电视机里的假傅文铎当然不可能回答他。王小田一连说了好几遍，最后无奈地说， 好嘛，恭喜答对。导演，我要抗议啊，我什么时候最喜欢捉弄偷渡客了？我明明就是偶尔那么捉弄一小下下，就一小下下嘛。 王小田又说了几句废话，傅文铎当然没有和他搭话，观众的起哄声倒是不少。见傅文铎没反应，他十分无聊地开启了第二题。 第二题，在怪物世界里，哪个怪物吃的偷渡客最多？ A. 史莱克， B. 绿巨人， C. 狼外婆， D. 大鼹鼠。哇，导演，你是不是给傅选手走后门啊？这是作弊，这题目也太简单了吧。我要代替咱们的观众抗议抗议。 台下非常配合地响起了一阵嘘声。傅文铎看着这道题却慢慢沉了脸色。史莱克的名字傅文铎曾经在偷渡怪物世界的时候从广告牌上看过，这是怪物世界的大明星，按理说答案不会是他。绿巨人他没见过，狼外婆和大鼹鼠他也是从没见过。唐默将自己刚刚从鞋油狼身上得到的黑色鞋油递给了铁鞋匠。铁鞋匠看到这滴鞋油，脸上露出一种很无趣的表情，似乎很不乐意看到唐默找到鞋油。他接过鞋油，鞋油在他宽厚的手掌里来回晃荡，他掂量了一会儿，哼了一声， 哼，没想到还真让你找到了一滴鞋油，但是这只是一滴鞋油，一滴。我的鞋油呢？ 唐默转头看向角落里的行风。行风一直没说清楚这个副本的所有内容，被唐默冷冷地盯着，他赶紧说， 铁鞋匠要的鞋油是可以重复使用的，杀死一只鞋油狼就可以得到一滴鞋油，用完就没了。这次铁鞋匠走了以后，他三个小时后还会来，他还会要更多的鞋油。 没错， 铁鞋匠挥舞锁链在墙上狠狠砸了一下，砸出一道裂痕。他凶狠地瞪着唐默， 你这个人类还说是我铁鞋匠最好的朋友，要来帮我找鞋油，结果就用这种劣质鞋油来敷衍我。这种鞋油只能修复一双鞋子，我铁鞋匠是地底人王国最好的修鞋匠，每天要修无数鞋子，这一滴鞋油哪里够？ 唐默的目光在那几条几乎将墙壁劈碎的裂痕上扫过，他看向铁鞋匠，你的鞋油是什么样的？询问铁鞋匠鞋油在哪里这种问题显然毫无意义，铁鞋匠要是知道鞋油在哪儿，他肯定能找到，不需要开启这个现实副本。当然不排除他故意捉弄玩家，想借机吃了玩家。行风说过，鞋油就在副本里，不是在唐默这儿，就是在傅文铎那儿。那么只需要知道鞋油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就可以找到真正的鞋油。铁鞋匠不满地说， 你连鞋油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，就敢说帮我找鞋油？你这个人类，这不就是鞋油吗？ 铁鞋匠将掌心的黑色鞋油露给唐默看。 你快点找到我的鞋油，三个小时后我再来这边找你。要是你没有找到我的鞋油， 铁鞋匠的嘴边露出了一个阴险的笑容，他吞咽了一口口水，拿着唐默刚刚给他的那滴鞋油离开了办公室。没一会儿，他粗重的脚步声就消失在了走廊里。唐默立即走出去一看，铁鞋匠凭空消失，工厂的大门依旧没有打开。唐默仔细检查了一下其他办公室，并没有变化。这次当唐默回到办公室时，他踮起脚尖将卡在门框里的石头取出来，抬头看向角落里的行风。这个骨瘦如柴的玩家身体一抖，不用唐默说，赶忙说道， 我什么都说，这个游戏就是个找鞋油的游戏，每三个小时铁鞋匠都会出现询问您有没有找到鞋油，如果没有找到真正的鞋油，就可以暂时用鞋油狼变成的劣质鞋油代替，但鞋油狼每三个小时都会多出现一只，铁鞋匠每次要的鞋油也会多一滴，所以三个小时后会有两只鞋油狼出现在门口，然后铁鞋匠也会要两滴鞋油。 唐默思索半晌，鞋油不够怎么办？找不到真正的鞋油没关系，可以用劣质鞋油代替，但如果没能杀死足够数量的鞋油狼，毕竟鞋油狼五分钟就会消失，那么没有杀死足够数量的鞋油狼会怎么样呢？行风仿佛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情，他本来就干枯的眼睛更是瞪大。唐默又问了一遍，会怎么样？行风颤抖着抱住自己浑身是洞的身体， 鞋油的数量不够，那就用你的血当鞋油。 唐默目光一凛。一个小时后，电脑屏幕再次亮起，唐默赶紧按下通话键。傅文铎的脸出现在屏幕上，唐默看到他的模样瞬间愣住。傅文铎仿佛刚刚从水里出来的一样，水珠将他的头发打湿，一束束地落在额前，衣服也湿哒哒地粘在身上，一滴水从傅文铎的下巴上落下，砸到地上。他伸出手将额头前被水打湿的头发全部捞向后，露出一双坚韧漆黑的眼睛。唐默和鞋油狼战斗时受了一点小伤，但他身体素质很好，脸颊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大半，只有一道浅浅的印子。反观傅文铎，他虽然没受什么伤，但唐默却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如此凄惨的样子，也不能说是凄惨，只是唐默没想到这个男人也会这么狼狈。唐默被对方觉察到自己惊讶打量的视线，唐默咳嗽一声转开话题。唐默没浪费时间，直接说出了自己刚才的遭遇。所以我现在已经度过了第一个三小时，再过两个小时我将要面对两只鞋油狼，必须在五分钟之内杀了他们，不能使用异能和道具。两只鞋油狼我还能应付，但更多的就不好说了。唐默继续说，你刚才碰到了什么？开心问答。唐默说。什么？傅文铎声音平静。 一个类似于益智问答类的游戏，主持人询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，不知道一共有多少题，也不知道答对了会有什么奖励，但是答错了就会接受惩罚。刚才我在第二道题的时候答错了，惩罚是被洪水冲刷一个小时。 唐默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个男人会是这般模样，但是他更想知道的是，你的游戏内容是这样的话，和找鞋油有什么关系？他的游戏至少还和鞋油有联系，但傅文铎参与的这个问答游戏是什么？和任务毫无关系。傅文铎抬头看向他， 确实和游戏内容有关，一共有三个问题。 唐默认真地听着。 第一道问题询问我，黑塔一层的世界里谁最爱捉弄偷渡客，我猜对了。第二道问题，怪物世界里谁吃的偷渡客最多，我曾经在你口中听过狼外婆这个名字，我就选了她，但正确答案是大鼹鼠。 唐默一惊，大鼹鼠？傅文铎意识到， 你曾经见过这个怪物？ 唐默点头，我就是从他那儿得到默默的。傅文铎说， 主持人解释，他吃的偷渡客最多，因为他在怪物世界里级别比较低，现在很多玩家都没有通关到黑塔第一层，还没资格见到另外三个怪物。其他三个档案的怪物也非常想吃偷渡客，但是大鼹鼠见到的偷渡客最多，光是上周他就吃了163个偷渡客。 这样的问题哪怕是交给唐默，他也很难回答正确。那第三个问题呢？ 第三个问题， 一缕沾了水的头发从头顶滑落下来，挡在了傅文铎的额前。他一字一句地说， 哪样东西所有玩家都见过？ A 灰姑娘的水晶鞋， B 圣诞老人的雪橇车， C 国王的金币， D 傅文铎凝视着唐默， 铁鞋匠的鞋油。 唐默冷静地分析，答案是 D。 是，这个答案必须是 D， 也只能是 D。水晶鞋唐默和傅文铎都没有见过，不可能成立。雪橇车他们两个人见过，但哪怕是平安夜当晚，也不一定所有玩家都见到了圣诞老人和他的雪橇车。至于国王的金币，匹诺曹是用它来欺骗唐默，不代表其他平安夜副本也是同样的欺骗手段。只有铁鞋匠的鞋油必须是鞋油，因为傅文铎参与的游戏必须和鞋油有关。唐默说，这个问答游戏是在给你提供寻找鞋油的线索，那么七成可能性鞋油在我这里，你提供线索，我寻找鞋油。而这第一个线索就是全世界玩家都见过铁鞋匠的鞋油。这句话落下，连唐默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哪怕是黑塔，都说不定有玩家因为憎恶等种种原因不愿意去见他，躲在深山老林避世。为什么黑塔敢说全世界的玩家都见过铁鞋匠的鞋油呢？铁鞋匠的鞋油肯定是一件地球上也有的东西，否则不可能人类都见过。唐默分析道，我会在这两个小时内尽力地搜一搜这个食品加工厂，看能不能找到符合要求的东西。傅文铎颔首， 我这里的问答游戏进入了广告时间，两个小时后才会开启第四个问题。 唐默定定地看着屏幕里的傅文铎，许久后他说，傅先生，现在我把我知道的所有关于黑塔世界的信息告诉你。傅文铎勾起唇角，因为头发上全是水，他的头发不受控制地又往下落。他再伸出手将这些落下的头发捋回去，他颔首说， 好。 有些话不用点名，唐默知道他该把自己知道的信息说出来了。这个游戏是双方合作游戏，傅文铎要是失败了，他的生死不提，唐默无法得到关于鞋油的信息，所以唐默必须说出自己知道的所有消息，不只是为了傅文铎，更是为了唐默自己。15分钟后，两人通话结束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